state of emergency. Who was I trying to be? From the time of being sad, it's over. And you miss them like you miss no other. And being blue is better than being over it, over it. 麦麦的周末深夜现场秀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麦麦的周末现场，欢迎回来，22:07，给你好不好？ 看你多头的倔强，才发现我们都一样。陪着你回家的路上，我们的歌重复播放，迎面的风吹过你的脸颊，有我想说的话。请留下你的微笑，你的拥抱，可爱的你对我的好，我再也找不到谁能比你更好。我不管今年到底几月几号，我就是要跟你白头到老，好不好？好不好？那又怎样？只要你不害怕，我们就能飞翔。请留下你的微笑，你的拥抱，可爱的你对我的好，我再也找不到谁能比你更好。我不管今年到底几月几号，我就是要跟你白头到老，好不好？ 怪的你对我的好，我再也找不到谁能比你更好。不管你今年到底几月几号，我就是要跟你白头到老。好不高好不高，我不准你说不好， 好不好。在麦麦的周末一线城里面，要带给你很多的好音乐，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心情啊！周末呢，千万不能把这个心情搞糟。麦家族 My Home 的新浪微博正在为大家开放点歌，温暖的怀抱，点歌怀抱，点到你的心间去。13R 他说麦麦麦麦麦乘以麦乘以十个麦哈，我来了，想点一首田馥甄黑碧的歌。其实呢，他的歌曲呢，总之有很多都唱到了心里哈。不管哪首歌曲，能不能看 DJ 麦的心情啊、给我放一首，比如现在耳畔响起的寂寞寂寞就好，送给呢最近有点寂寞的朋友好不好？因为我掐指一算，感觉到很多朋友呢，虽然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幸福很快乐哈、啊，被这个 DJ 麦的声音所包围着，但是生活中。也会有一些莫名的寂寞， 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疼。 这首歌收录在黑碧田馥甄在2010年的9月份推出的专辑《To Happy》，算是当时专辑里面的第二波主打歌《寂寞寂寞就好》，用了一种叠字的这个名字哈，哎，特别。 还是原来那个我，是我自己做梦。 太多的爱也没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障因果，会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早点看破，才看得见以后。 一起来，副歌。 我寂寞寂寞就好。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死不了就还好，我寂寞寂寞就好， 寂寞寂寞就好， 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我就不相信我会笨到忘不了来着，不放掉。人本来就寂寞的， 我总会把你戒掉。 这首歌在最后的歌词里唱到说，你真的不用来我的回忆里微笑，让我想到了最近呢算是热播了一阵子的这个上映的前任三，对不对？很多人呢这个看了以后所谓的声嘶力竭，但我会觉得倒也不至于说那么的，你知道，就是撕心裂肺。但是我相信呢，很多人有共鸣一定是你的前任带给你的，对不对？就像自己在这首歌的结尾会说，我就不相信会笨到忘不了，赖着不放掉，你以为你谁啊，拜托，去怎么可能想忘就忘了。但是你最后会发现，人虽然本来就寂寞的，但是想把一个人忘掉，想把一个人戒掉，哇，真的有点难呢。你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安慰？还好在每个周末夜， DJ 麦在空中给你安慰。22:16，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又要想到了某一年的跨年。 你曾说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你说会懂我的失落，不是靠宽容就能够解脱。我以为我出现的时候刚好你和他正说要分开，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专心陪在你左右，你不怕一切的错。也许我太过天真，以为奇迹会发生。就不是奢望。 来自贫困的我以为，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呢，有在唱到说，让我们再一次的一起过特别有意义的跨年，或是呢一起过特别的 Christmas 等等，其实都是一个，你会发现跨年哦，原来没有跨年这个概念，现在会觉得哇，一年一年过得好快。跨年呢也是代表告别过去，迎接了新的一个全新的开始的自己。我以为，所以呢，生活里面一定要找到自己呢最最有舒适的这个所谓的对感情的态度哈，不要找到这种，因为你以为的，你以为就是一定是你以为的，你以为吗？对不对？不小心说了一个绕口令。好，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呢是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正在为大家放送好音乐的是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直播间里向你招手的，向全球未眠的你招手的麦麦。麦同学。 Stars in the sky， 黑夜就变得不一样，我最安心的向往和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夏天的风景飞扬，是 想起我，请你抬头看看天上的星空，如果在今天晚上有星星，或是呢星星不多的时刻，相信你的脑海中会想起一段旋律，或许就是想你，想你的代表了。到了北京时间22:24，我们来听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有同学想点播的歌手周兴哲哦。最近呢，周兴哲也发了自己的新专辑，在他刚刚有了前几首单曲的时候呢，我们节目里面呢就播过他的歌曲哈、哦。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新人，诶，突然有一天被我听到了这个声音，

大声喊出 stop， 时间永不停止 go tick tock， we take shot， we take shot， we got all got a bang bang pow wow， 用我尽力都精彩，他的枪敲到 online， 真心了无限放大，叫你人 on high， we got the power every time， 带你走就不用怕失控， 来唱 fuck a party party， 今天我们一起睡觉痛快，唱到天都亮。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 嘿、hey, ， 我好想好想你， 好想你， 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就是你。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 想谁？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麦 ，Radio Star。北京时间22:41，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相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晚的九点钟，周日晚的十点钟。 亲爱的同事是没办法讲，要走心的感觉有一点疼，来自宇宙会让人的感冒，你想知道你我真的了，我找不到他的车的我没有自己完成他的喜好，而我寂寞的坏掉像从寂寞的发掉，等他的答案揭晓，他的睫毛弯的嘴角不必心的对我笑，没有预兆出乎意料，竟然先给我的信号，他的睫毛弯的嘴角用眼神给新的感觉有一点早，来的不走为人的烦恼，一想这道理我全都了，恋爱的方式无法麻痹的草，也没有规则可以去找，白露的缘分更不可靠，喜欢的飞翔要自己跳，she wanted, so that car that gave her problems, I'm just curious about her honest, though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ring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到了北京时间的22:51，继续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的互动，或是呢在麦家族 My Home 找到跟你一样爱音乐爱生活的小伙伴。会不会听边走边唱？ 会。 真的吗？ 会。 不听节目会怎么样？会心情很糟糕。你要不要心情很糟糕？ 不要。 Are you ready? 那就跟我一起唱跳 OK? 好。 动起来。 动起来，动起来。 堵车，失恋分手做不顺，考试不及格，没处解压。边走边唱，音乐动起来。边走边唱，2小时嗨全天，帮助你的情绪做活动，活活活，动动动，常欢唱，常年轻。Come on， 动起来！后面的朋友跟我一起动起来。我是 DJ Mike， 年轻就要边走边唱。哎，我是 DJ 好不好？干嘛啦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Oh my radio star Star。 说到呢，最近在热播的歌手再次呢这一季的回归啊，然后呢，其实我在身上面看了几位的表演，最喜欢的竟然是他，也是今天晚上呢有位听众在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新浪微博留言的这位同学说想点播的一首歌。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情我把自己的幸福都忘了，你快乐我就快乐，也许是我们彼此都太年轻了，总是特别容易沉溺在爱情里，每当我再次看到身边美丽的花火，你一离开我，我还是想对你说情里，每当我再次看到身边美丽的花火，你离开我，我还是想对你说 Baby I love you so much， 你走了我的心在淌血， 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 live 中，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不变的约定，在空中跟我们继续约会。最后一个时段已经开启 ，What's DJ 麦。 But I can't do this again. Oh, I can't keep you from home, but I'm set on fire to keep you warm. I can't go on and on, setting fires to keep you warm. I can't keep you from home, but I'm set on fire to keep you warm. I can't go on and on, setting fires to keep you warm. Oh my radio star. someone to hear. Just with you, I'm staring into a mirror. Out in the cold you've been, I begged you to come back in, but I can't do this again. 之前呢，我会觉得有点套路的一段话，就是呢，对方问你你在干嘛的时候，你怎么回答他？没干嘛，或是你回一句，我也在想你。 那是你的猫变成我的猫，你爱的饮料成我的嗜好，衣柜宽敞了。厨房干净了，该扔的扔掉，该留的锁好。旁人的视角是一种麻药，治标不治本，复发太难熬。不是你太好，是那时太好。还没考虑到自己多重要，喝过的酒续杯，路过的人成堆，说的话无分几杯，换没心没肺。失去不算得到，哦，不断追寻直到太疲劳，慢慢发觉爱没有更好，有谁准备好要把谁忘掉，一阵哭一秒哪儿也买不到，从前也很好，现在也很好，有你也烦恼，没你也烦恼。 起好。怎么我越演越好，伸手东施的配角，渐渐变成玩笑，慢慢发觉已不再重要，我有多可笑。 这是一首跟宠物有关系的歌曲，叫做《你的猫》。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这首歌不是唱给猫的啊，其实唱了一段自己的回忆，唱到了自己的一个心酸的过往等等。在23:44邀请大家继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啊。你会发现其实呢，每个人在生活里面呢都挺忙碌的，匆匆忙忙的做着自己的工作，做着自己的事情，如果不是有事，通常呢也不会无缘无故的问别人你在干嘛。但每次想找他的时候，好像都能够小心翼翼地问他你在干嘛，其实也不是真的有意想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一种想念的变化。 雪山の向こう側途切れる景色に今朝のニュースがふとよぎった、歩き出せば消える人ごとの悲劇、なんとなく君とまた手をつないだ、愛の歌が届かないくらい闇もあるの、70億のビーズが描き出す世界のパズル、誰かと隣り合えた意味、形の違う僕らは一つに今なれなくて、まだも互いが続いてる、危うくあの映画みたいに小さな幸せが広がればなんて、やっぱ綺麗事かな、 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麦 ，Radio Star。 在微信的里面或是朋友圈里面的问候一句你在干嘛，其实呢就是恰如其分的一种问候哦。在所有以想念和舍不得为前提的探寻中，你在干嘛这句话好像温柔又没有攻击性。 心受害像在纸上的 model 受点害，这一次绝对不会让你走，准备好跟你邂逅，疯狂的全面失控，女孩想要 take control， take control， let it go， go， go。 She like that party vibe， let me touch that， I can't stop。 我是 bikini， name is crazy， 变得越来越高， Lamborghini。 Rings on me， I top on you， I'm too fly， can't fly with me， from my shades on， from my swag on，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party rock with me， come be my Fader talk, I hate it, I will homies razor into the escape for show, I'm a trail boy. See how you like, girl? Let's go, let's go. Honey, people get your ears on the flow, on the flow. Let's go, let's go. Girl, you make me lose control. Yeah, and since it's in the high cut, I 能够穿上二十三，你眼睛在房间，不可能不看见，爱上你的美，心跳都是你的世界。Shoot it, drop it. No, no, I'ma keep it. Real, real. Superman back. It's time to part, let the girls know.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闪耀夜空。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的23:54，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哇，今天的3小时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但是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依旧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看到了很多同学正在麦家族新浪微博，你有找到麦家族吗？搜索麦家族，看到我们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绿人的 logo， 我们的麦家族的 logo， 哇，有颜分了哈。这个 logo 呢是个绿色啊，两个眼睛呢，两个五角星啊，闪闪亮亮的感觉，闪闪男孩的眼睛没有。这个是那个杨桃切开一半之后，对吧？嘴巴你笑起来，香蕉有没有？哎哎，麦家族真可爱啊！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或是呢，如果你不会加的话，你可以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然后呢发布完你的心情之后，点进去，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我们麦家族的小伙伴啊，你都可以问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新朋友加入我们，同时呢你可以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周六晚9点，每周日晚10点跟大家见面，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你的收听，祝全球未眠的你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再见吧。Say goodbye to you guys. I'm feeling sexy and free.